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47章，变化。 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！ 敲门声急促地响起来，袁子峰的动作顿在原地了。李琴书反应过来，半队往后一退，站起来，有些不自在地开口：“ 请问找谁啊？”“ 我呀，我谢了东。” 袁子峰心里真的想骂娘啊！他恶狠狠地一抹自己嘴唇，也跟着站起来，一把拉开房门。谢廖东这傻逼一脸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站在门口还特别兴奋地开口道：“ 老大，你不是说你不想泡温泉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哎，秦叔哥也在啊。哎，正好我们一群人玩狼人杀缺了人，你们要不要？” 砰的一声，谢廖东的声音戛然而止了。紧接着这厮又喊起来了：“ 哎，老大，你干啥？开门呐！” 袁子峰强忍着心里的怒气：“滚蛋！”谢廖东不说话了。李琴书却不赞同地看了一眼袁子峰，又拉开了门：“ 谢同学，你们先玩着啊，我和子峰待会儿再过来哦。” 谢廖东感动地蹭蹭李琴书的衣袖：“ 哎，好，那琴书哥，我们这就过去了啊。” 眼睁睁看着谢廖东的背影越来越远，却不能上前狠狠踹对方一脚。哎呦，袁子峰这心里不爽到了极点了。这人走了，屋子里的气氛反倒是尴尬起来了。毕竟刚才两个人还卡在一种挺关键的时刻嘛。最后还是李琴书打破了沉默，他用手捂住嘴唇咳嗽了两声才懂。袁子峰没搭理他。 我先出去啊，你收拾收拾也过来吧。 等到李琴书离开了房间，袁子峰这才拿出手机编辑微信：“ 谢老东，你给我等着。” 啊，我怎么了？ 袁子峰没再回复，他把放到一半的恐怖电影给关掉，悠悠叹了口气，唉，认命的出门去喽。本来想藏着掖着，不知道谢廖东这家伙到底从哪儿打听到他也在这儿。谢廖东等人订了一个包房，来玩狼人杀的，里面坐了两三个男人和四五个姑娘，满满当当的。袁子峰进去的时候瞬间鸦雀无声了。李琴书站起来打破沉默：“ 子峰，这边来。” 袁子峰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面无表情，冷酷无比地朝李琴书的方向走。众人纷纷给他挤让出来一个位置。袁子峰一屁股坐下去，靠在沙发上：“ 老大，你玩吗？”“ 不玩。”“你们玩吧。”“ 哎呀，玩呗。你要不喜欢这种智商游戏，我们就换别的。不然转酒瓶子好了，真心话大冒险。” 谢廖东本也就是随口一说，却不想引起了热烈的反应。一群小孩兴致勃勃地把狼人杀改成了真心话大冒险，认真地玩起来。那瓶子转到谢廖东那儿时，他选了大冒险。一旁的姑娘来了个神助攻：“ 那就和袁湖对视一分钟，不准笑吧。” 苗元湖大大方方地站起来：“ 来吧。” 谢廖东反而扭扭捏捏地说道：“ 不太好吧。” 苗元湖拽了谢廖东一把，双目直视对方。谢廖东先是一愣，紧接着耳垂红透了。 却不敢撇开视线，只能直愣愣地看着苗元虎。两人对视到最后时，都忍不住轻轻笑起来，气氛瞬间轻松了不少。酒瓶子这次晃到原子峰这儿，他眉头一皱，很不耐烦地说道： 我不玩。 众人也不敢说什么，唯独谢廖东开口了： 哎呀，上了这条贼船你还能下去？该你问了。 苗元虎也不矫情，很干脆地问道： 在场的人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 苗元虎这句话问出来，众人都诡异地沉默了，特别是苗元虎又紧接着加了一句： 我指的是男女之间的喜欢。 原子峰挑了挑眉，意味深长地看着苗元虎，他这个问题明显是很有针对性的。在场众人谁不知道原子峰是他的前男友，就连李琴书都知道。原子峰侧过头看向李琴书，却不想对方低着头，似乎在思忖着什么，没和他有任何的眼神交流。原子峰突然扯了扯嘴角，掀起了一抹笑容，然后淡淡道：有啊。谢廖东倒吸了一口冷气啊。 不是我，对吧？ 不是。原子峰很肯定地摇了摇头。李琴书眼睫毛微微一颤，紧攥成拳的手竟然微微颤抖了一下。旋即他很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气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原子峰挑眉轻轻笑了： 这人正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呢。 哎呀，够了够了，管你喜欢谁，只要不是我家元狐就行。哎，下一个下一个。 这一茬很快就被闹过去了，接下来问的问题也都越来越刺激。不过原子峰和李琴书都没再参与了。第一轮之后，原子峰借故抽烟出了房间。温泉山庄被群山环绕着，周围都是树木，唯独这一片是或高或低的别墅。大周末的人不少，原子峰好不容易找到个转角的地方清静，点了根烟叼在嘴里面。他靠在墙上眯着眼吸了一口，突然听到很轻的脚步声。他没有回头就开口道： 李琴说过了。 李琴书脸色苍白地站在他的面前，眉头紧锁： 少抽点烟。 原子峰笑了笑，把烟取下来吐了个烟圈，烟味弥散开来，扑了李琴书一脸。他抬起手挥了挥，将烟味驱逐了。原子峰压低声音突然凑近他： 你是不是要问我什么呀？ 李琴书有些犹豫。原子峰干脆打了个直球： 我喜欢你。 李琴书一下被呛住了，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潮，他愣是沉默了半晌没说话。原子峰心里一转，灭了烟，捏住李琴书的下巴往上抬了抬：李琴书啊，李锦是不是从来没在别人面前承认过你是他男朋友啊？你看他这人还挺懦弱的。 我不一样。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男朋友，是我喜欢的人。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扶开原子峰的手： 你又没喝酒，怎么像喝醉了似的？ 我是认真的，我真喜欢你。 可我不喜欢你。子枫，我只拿你当我的晚辈。其实就算你不是我的晚辈，我如今也不可能喜欢上你。 李琴书终于站在一个和原子枫平等的位置拒绝他： 你也知道的，我和你小舅之间的牵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忘记的。十多年的时间，我不可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是，他的确不敢当着别人的面承认我，这是他的缺点。可 可我心里也记着很多他的优点。情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包容。哼，我也不会拿任何人和他做比较，是对他的不尊重，也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。 所以你这事又拒绝我了？ 是，之前我一直都没有直白地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兴许只是青春期作祟，自己脑子还没有想清楚呢。 那为什么现在？ 是因为觉得你有点认真了。 李琴书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却说道， 我不可能放任我们的关系随意发展下去，只好把苗头给掐了。这次回去你最好还是搬出去吧，我们眼下的关系也不适合再住在一起了。 不，你拒绝我是一方面，我租你房子是另外一方面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你拒绝我没关系，喜欢一个人本来就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，我也早已经做好了追求你的准备，所以你的拒绝也根本不会改变什么。他将烟掐了扔进垃圾桶，语气淡淡的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他说到这儿挑了挑眉，神色之间透出了一股说不出的自信，眉眼上扬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李琴说，我们打个赌吧。 什么？ 我们在一起只是时间问题。两人聊完后，彼此的心情反而是平静下来了，不再有那种尴尬的感觉。回到包厢的时候，这群人已经玩疯了，独独西料东还惦记着他老大，忙凑上来小声问道， 哎，什么情况？ 没，你呢？还没把苗苗狐追上呢。 女神太高冷，根本不动心。哎，主要还是我缺了一张你这样的俊脸呢。算了，我对自己的脸还算满意，比吴彦祖也只逊色了一点点而已。哎，你跟李琴书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你们了？ 能有什么情况啊？还不就那样吗？ 是吗？ 西料东狐疑地看他一眼，心里还是觉得两人之间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可这变化到底从何而来，西料东也说不太清楚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